间堂前拂落尘埃，就一分分来，嬉笑朝暮心无挂碍，何须羡山外。后来是谁流光中离散，可叹事与愿违，故事一段。笑问百年骆驼的苦与酸，可会有一生悔改。若非你我随幸福各自闲观，如何成全这跌宕桥段。所谓飞升成仙才算作圆满，不过求一个无憾。借问今宵昨夜月色疏浓淡，故人可恨这时光流转。你是我红尘最难破的牵绊，生死要与你有关。悲喜恩仇恰如一梦般，而今你我又将百花酒沾满。相来万千往事默契对眼，结局被苦笑不谈。若非你我随心歌穿破险关，如何成全这跌宕桥段。所谓飞升成仙才算作圆满，不过求一个无憾。且问今宵昨夜月色疏浓淡，故人可恨任时光流转。你是我红尘最难破的牵绊，生死要与你有关。若非你我随幸福各自闲观，如何成全这跌宕桥段。所谓飞升成仙才算作圆满，不过求一个无憾。借问今宵昨夜月色疏浓淡，故人可恨任时光流转。你是我红尘最难破的牵绊，生死要与你。